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烈，连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新一集嘅政改终极战啦，我系杨继昌啦，咁欧乐轩喺度啦， 大家好。 咁今晚咧要特别感激嚟出席嘅呢位嘉宾嘅系，咁因为佢之前都有啲战友啦或者同志啦上过嚟，听讲都俾人组织得好惨嘅， 系冇错。我哋欢迎陈建文教授，战中三子之一嘅陈建文教授啊。 因为有冇听过 Benny 讲佢上嚟呢节目嘅时候啊，你俾阿陶君衡都即系。听讲话都即系组织得好惨啊！ 系啊，仲我觉得俾人屈添，佢话 俾人屈，俾人屈乜嘢？佢话 好似网上边最谂起将佢嘅言论俾人屈咗咁样，我知道啦。总之好多人话俾我听，我冇细心去到考究。 咁点解陈教授都愿意上嚟嘅？ 冇乜问题啊！我觉得只要嗰个平台系有充分嘅机会俾我哋表达意见，我哋都愿意嘅。其实 好啊，无论如何咁啊，杨继昌你就唔好屈啊教授啦，阵间 咁你哋唔系我话民主党，你哋民主党应该学下人哋嘅态度，唔好怕上嚟就俾人屈或者俾人断章取义。 我从来冇惊过俾人屈，系咪啊？我 真系 出席呢个节目咁耐，系咪我集集都有一个觉悟，就系、是、人民力量之后又会攞去改图啊？系咪啊？阿快必又走去港台嗰度讲一次啊？系咪啊？咁所以冇所谓啦，佢哋中意讲咩就讲。但系我有我嘅讲法，系咁简单。 咁快必呢个问题，我谂我哋一间都会倾到噶啦，系咁啊，我哋都尽量即系和气啲，系嘛，即系可能论点咧就针锋相对一啲嘅，但系我哋尽量今日吓和气啲啊，即系唔好吓亲阿教授。一间即系我哋想请埋朱木上嚟，咁样就即系就唔齐脚啦。如果唔系，我吓丑埋系。咁其实嗱，今集咧即系讲到尾咧系录播嘅，系录播嘅。咁样之后咧。其实咧，好快会再见到阿教授啊，因为今日系其实系喺呢一个第二次商讨日之前，我哋做呢个节目嘅咁样样吓，咁啊，所以即系我哋就去到要播出嗰阵时候就 播出街就3月17号 就已经 完 就已经完咗商讨日啦，咁样系啦，咁嗰阵时可能有一啲另外新嘅话题衍生咗出嚟啦，系咁样样，咁但系即系所以之前就即系我谂有啲。问题呢其实呢咁耐都未讲得好清楚，咁想借都系借呢个机会呢就即系同教授即系倾一倾先。 特别系关于占领中环嘅一啲问题啊去向啦等等。 係啦，咁啊就其实嗱我哋想第一个问题想諗嘅呢就系呢因为头先阿教授讲过啦，阿戴耀廷上嚟话即系俾人有啲即系歪曲佢嘅意思嘛，咁我哋再问清楚占中三子一啲角色上嘅问题啦。我记得呢戴耀廷上嚟讲过嘅，即系话其实佢比较系倾向呢，即系觉得即系占领中环而家嘅做法呢系替做緊一个平台，系即系俾即系运动嘅人由下而上咁样去组织，咁希望透过商议呢系去达成呢一个运动嘅目的嘅。咁呢一个讲法教授同唔同意先 系？我哋同意㗎，我哋系做一个平台同埋呢设计啲程序。咁希望呢个过程里面呢将争取民主嘅意见呢系汇聚起嚟。咁呢个就系我哋嘅角色。咁所以有啲人就好期望我哋有个更加强嘅领导角色嘅。你可唔可以而家你已经提出你自己方案啦等等嗰啲咁样。但我哋就系宁愿系走过呢个咁嘅程序之后呢，即系大家有一个共识呢去争取一啲嘢呢，就我觉得嗰种生命力系更加强。 咁但系首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啦，就系话呢其实有一日其实已经差唔多成个月啦，就报纸有报道咗咧，就系话咧占领中环嘅行动咧，就已经选出咗叫阿朱木咧做一个行动嘅总指挥嘅。系首先报纸有冇报错呢件事先？ 唔系成个运动嘅总指挥，其实佢讲紧嘅咧就话去到在场嘅话咧，系需要有人去到指挥嘅，点样坐低啊，点样散发啊，点样即系嗌咩口号啊咁样。所以佢所讲嗰个咧，只系在场嘅。咁呢个名称我哋亦都系冇。正式嘅名称嘅，而家我谂比较正式嘅名称咧，佢应该我哋行动组嘅召集人。 咁但系如果依一个角色嚟讲，其实系咪要商讨先咧？其实某程度上，如果你觉得依个运动大家都系建构紧一个平台嘅时候， 我哋睇运动里边有唔同层次嘅要做决策嘅。最大嗰两个重要决策咧，第一就系有关个方案问题，究竟我哋要揾个咩嘅方案？第二样嘢咧就系决定占定系唔占嘅问题。咁呢啲部分咧，我哋觉得咧，其实三子系冇权去做决定嘅， 應該係交出嚟係個大民主嘅。所以我哋就嗰個方案嚟講咧，我哋係會商討，同埋咧係會進行全民投票嘅。咁我哋都而家要喺度商量緊，就係到最嬲尾有關佔中嘅問題，究竟嗰個決策嘅過程係點嘅？純粹淨係嗰啲參加咗我哋嘅運動嘅，所以簽咗意向書嘅人。去集體做決定啊，定係話跟隨公投嘅結果去做決定啦？呢啲仲未確定嘅。咁即係話呢個部分，我哋希望係用所謂大民主嘅。但係如果我哋連操作性嘅嘢咧，樣樣嘢都要咁樣拎出嚟，去到慢慢討論咧，即係嗰啲唔涉及最原則性嘅嘢咧，咁呢個運動肯定就會停咗落嚟嘅。你就好似民陣咁樣嘅春秋二制，可能你只能夠做到一個大遊行啫。但係你見到我哋每日其實面對住好多攻擊嘅。我哋面对着个非常之整合嘅建制派嘅，所以如果系纯粹系操作层次嘅话咧，我哋就只会系话我哋三子作为一个发动运动嘅一个领嘅开始组织者咧，我哋会邀请一啲嘅人咧，系成为我哋嘅合作嘅伙伴，去到俾意见我哋，同我哋推动工作。咁我哋觉得喺操作性嘅嘢上面嚟讲咧，我哋就要去进行呢啲所谓领导嘅力嘅表现啦。但系喺最重要的决策里边咧，我哋觉得应该交俾整个社会。 咁應該都冇乜係咯，咁應該都冇乜問題啊！咁啱啱按照阿教授咁講，佢行動嗰度你冇理由，你仲要喺度等人哋，你出個領袖出嚟，大家投票俾佢啦咁樣。因為我哋去講話，特別而家越嚟越提倡一個非暴力抗爭啊嗰啲理念，都係話要有一個即係。一元嘅指揮嘛，你唔可以個個即係出到去 佔 馬路嘅時候，跟住仲喺度話：，我哋傾下下一步做咩啦？咁我以前就係即係之前去嗰啲遊行就搞到要咁樣。 教授講完，我會清楚少少嘅。但係 我都想問一句教授嘅，因為睇過往嗰個情況就似乎就唔係完全咁樣啦。因為即係陳教授你都有去同學民思潮啊有啲對話啦。咁啊，包括咗例如話同黃之峰講話，喂，如果繼續死攬公民提名，可能真係有啲問題㗎喎咁樣。咁但係呢方面 我冇講過㗎，其實我真係冇講過。 但係你之前講過話啊，公投唔好意思，公投嗰度係應該係公投，唔係公民提名。即係話如果我哋繼續死攬公投嘅話咧，可能。是真的会对于占领中环的运动是会搞乱了的。我没有讲错这个说法先这样 讲。其实都有错的。我们比较关心是技术问题的。就是说其实对我们来讲连占领中环都做得了。对我们来讲五区公投有什么激进呢，所以不是一个原则上面的分歧的。而是说我们希望初初设计的时候呢，六月俾市民選擇嘅時咧，可能會有兩三個方案嘅。咁你如果用五區公投咧，你只能單一議題。咁我哋要處理呢個技術問題。第二最大麻煩嘅咧，就係政府控制咗個補選嘅時間。咁呢個係令到我哋係非常之困難去諗呢一個問題嘅。所以我哋當初嘅諗法就話，第一次嘅公投咧，最好都係用電子處理咗先。但以後邊嗰個應該點樣做咧？如果處理到技術問題咧，我哋從來都冇排除過用五區公投。所以當時嘅討論就係話，如果要係六月去做咧，我哋就會覺得好困難，成個步驟就會好混亂啦。咁但係其後咧，其實喺嗰個訪問我之後咧，其實嗰個訪問又係好似呢個今日嘅訪問咁啦，好後先出嘅。中間裏面我已經同佢溝通咗咧，就話佢哋其實唔係喺想六月做，佢哋想做一個保温期。咁我哋其實兩個組織好快脆就已經就有共識啦，即係覺得其實後面可以探討嘅。 唔係頭先你講到阿教授講到時間嗰個問題咧，其實你都點出咗就係話成個運動咧，其實好多因素咧影響個時間嘅發動嘅係。咁頭先教授你講咗兩大原則嘅，即係呢兩即係個方案係咩，同埋佔中定係唔佔咧？依個係關乎到民主嘅決策嘅係。咁其他事咧，你哋就會暫時代勞先，或者亦都我記得你頭先提過領導嘅角色嘅，你而家都係其實。是呢個運動的發起人，而亦都兼住一個領導的角色啦。喺呢個階段係咪？我冇理解錯啦。 冇錯，操作性嘅我哋盡力都要，但我哋都唔會我哋自己做嘅。就算我哋連搞好多細節嘅，譬如商討日都好啦，我哋都參幾多嘅唔同群體一齊參與嘅，去籌辦嘅。 唔係因為其實嗰我想提出嘅，即係唔止係我嘅問題啦，有好多網民或者係評論員都寫過文，關於佔中嗰個時機嘅問題。係啦，因為佔中個時機咧係都是一个未经商讨的过程呢，就被单方面宣布了是出年的三月，是不 是？其实呢，我们好整个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是讲清楚整个运动的理念和步骤的了。支持的人呢就开始卷入来的。咁我哋嗰個步驟呢其實冇一個準確時間嘅。我哋嘅講法就係話呢，我哋先係要做商討，跟住全民投票。投票之後呢，我哋受咗權嘅話，我哋希望正當去進行談判。你哋談判出嚟嘅結果呢，唔好自己走去投票，再走多次公投嘅程序。 如果市民唔接受嘅话咧，呢、這个时候就系占中嘅时机啦。咁呢个就系我哋原来所计划嘅即系时间嘅。咁呢个咁嘅时间咧，究竟系咩时间发生咧？其实冇好准确嘅。呢、這个会涉及到后边成个政治发展嘅。但系我哋自己亦都会好小心去谂个问题，就系如果政府无限期咁不断去向后拖延，又或者根本喺五部曲嘅中间咧。佢已經宣布到一啲嘢啦，譬如話第二部曲咧，已經令到你根本冇辦法設想到一個真嘅普選嘅方案出嚟嘅話咧，我哋就覺得唔應該繼續等落去噶啦。咁嗰啲時候咧，就可能就會未走曬呢個程序咧，可能我哋都需要佔中噶啦。咁但係點樣決定呢件事情咧？咁樣咁，所以點解我哋三月九號咧就需要有一個咧商討日嘅總結咧？其中就係觸及到呢啲問題，我哋覺得我哋開始要討論清楚啲咁多啦，後邊啲機制。有關所謂佔中嘅時機，我哋喺運動開始，我哋已經有呢、這個即係初步嘅構想出嚟，大步嘅步驟啦。但係具體嘅時機咧，啱啱我前面所講啦，係需要有一個共同嘅決策嘅，就唔係我哋三個話做就做 的。但我相信呢一個共同嘅決策背後嗰個落實嘅共識嘅花所花嘅程序，或者係所面對嘅困難咧，係好難即係做到一件事嚟嘅。因為好老實講嗱，而家有批評就講緊而家研究佔中嘅時機咧，係缺少咗一啲即係對於中國政治嘅因素嘅一啲嘅考慮嘅。嗱，第一個考慮咧，就係有人提出過咧，就係話應該咧，其實最如果即係梁振五部曲開始嘅第一部曲，梁振英已經懟咗個即係報告咧，就上去俾人大。人大嗰下咧宣布政改系可以改嘅时候咧，其实咧可能嗰一度咧已经系点出咗一啲框架，框死咗我哋嘅政改嘅系。咁所以有人就话 第二部曲啦， 系啦，所以咧有人话应该就喺梁振英交报告上去人大之前咧，嗰下发动咧，其实个时机上司掌握得最准，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话咧，其实 我有啲意见，不过唔紧要你。 嗱，第二样嘢就系话咧，比较依更加政治化嘅一个观点就系话咧，其实而家即系中国内部嘅政治咧派系分层啦，咁有好多新闻又话即系习近平亡于呢、這个即系斗紧阿周永康啦，系咪系喺即系一开始喺习近平未企稳住脚或者顾住一啲党内斗争嘅时候咧，其实越早发动占中咧，对香港嘅情况越有利，亦都有啲咁嘅讲法系。咁所以我先讲先，你想 因为我会觉得呢个讲法系同我哋以往去。有啲提倡其實係互相矛盾㗎嘛。因為我哋嚟到去講話，喂而家我哋喂即刻佔中啦，有啲人嘅講法係話你盡快佔中，你仲喺度等咩啫咁樣。咁但係同時間又會有啲講法話我哋其實嗰個方案係要得到人民嘅授權㗎嘛，同埋人民嘅充權。咁即係舉例說，你用就算用五區公投作為一種充權形式，咁啊之前啊黃浩明都喺我哋節目度講過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喂你即刻佔中，咁你冇咗嗰啲授權過程，咁你咪成個運動你咪冇咗即係嗰個一齊參與、一齊制定方案嘅理念。嗱點樣參與？我覺得呢個係另一個層次，即係可以再講。咁但係起碼咧我哋去決定佔唔佔中之前，係唔係應該都要有一個充權嘅程序咧？商討又好，電子公投好，公投。好系咪先？ 我哋当然就好似啱啱欧刘谦咁讲啦，呢个系我哋最理想嘅一个流程啦。但系我亦都唔排除阿昌啱啱所讲嘅，即系我哋都要审时度势嘅。如果仲话所讲，佢喺第二部曲里边咧，佢已经话呢个提名委员会一定要跟足晒选举委员会嗰种组成方式，跟住要用全票制。你基本上你冇咩可以谂落去，仲讲咩普选咧嗰啲咁。咁其实喺咁嘅情况底下，你再商讨都冇咩意思噶啦。咁我哋可能都要终止噶啦，都要谂行动噶。所以我哋都要审时度势。另一样审时度势，除咗睇北京之外，亦都系睇我哋香港内部嘅民气嘅。即系话咧，我哋要做呢个行动咧，我哋都要睇下个社会咧。你估计个累积嘅民气系点？你做完之后究竟系示弱定系示威嘅问题？而家你要知道整个北京，你见得到呢两会期间里边嗰种有系统有组织咁攻击紧占中，你知道仍然是占中系最大嘅威胁嚟嘅。咁呢种嘅想象咧，我哋其实都某程度上边咧系要保持住嘅，因为我哋要拣一个时机咧，我哋讲得做嗰阵时真系有爆炸力，我哋要做嘅。咁我觉得两样嘢都要做。咁程序我哋当然会设计出嚟，但系我哋真系自己会比较激动嘅。我都赞成阿昌咁讲就话，你唔能够完全去摆脱晒成个即系个政治环境嘅。咁北京我哋要睇，另外我哋睇香港内部民气。咁我谂你要记住啦，即系到今时为止，我哋一路睇住啲民调噶嘛。我哋今日都係 25% 支持率啦。香港人嘅主體裏面嚟講咧，支持篩選竟然38%，反對36%嘅。你要知道我哋而家喺咁嘅環境裏面工作嘅。 天主教教会亦都提出一种讲法出嚟咧，可能亦都代表紧好多香港主流嘅人睇法，就话如果你哋走尽咗对话之路，用晒合法嘅途径去争取都唔得嘅话咧，其实你哋做公民抗命咧都系合理嘅。咁呢种可能系代表紧好主流嘅一啲人嘅睇法嘅。咁所以我哋可以走，我哋就会走欧陆轩啱啱所讲呢条路，但系又唔会去到个地步咧，完全被动。唔理嗰个大环境，哇个社会好大需求咯，或者北京已经做到咁样嘅决定啦，你仲坐喺树，我哋就唔会噶。咁呢啲我觉得我哋都要审时度势。 其实啱啱阿教授提嗰点，我觉得系同啱啱我哋讲话究竟占中参知系领导定系平台嘅有关系，点即系点解咧？因为我哋嚟到去讲。因為我哋而家去民調，其實25%啦。咁啊，嚟緊我諗，相信大家都希望能夠多啲市民嚟去支持嘅。咁最近甚至有啲文章話咧，嗰、那個25%咧，裏邊嗰個質其實係變緊啦。即係例如話我哋老年人可能係越嚟越少支持，反而年青人就越嚟越多支持。咁點樣嚟到去察覺咧？等等。咁呢方面我諗相信佔中三子又好，或者泛民主派等等好多人都好啦，其實無可避免係要擔任一個領導嘅角色啦。即係某程度上嚟話，你要出嚟講一啲嘅方向，或者講一啲嘅取態。咁嚟到去爭取市民支持嘅，咁呢方面其實真係冇可能完全嚟到去做到一個平台嘅。 唔係呢個就係我想亦都想問阿陳教授啦，因為私底下我唔記得咗開麥講定係陶君衡咧，私底下問阿戴耀廷講嘅就係話，其實如果問佢問阿戴耀廷啦，喂你準備好未㗎？你真係出去即係俾人拉，即係出去即係即係會即係。即系会面对一啲性命嘅危险嘅时候咧，咁样系咁啊！阿戴耀廷话：喂，其实我真系未有心理准备啊，咁样。 我坦白讲啦，今时今日，而家连刘俊涛都斩埋咧，你谂下香港有边几个人最有心嘅感觉咧？肯定系我哋呢几个人，即系你企喺浪尖中间嘅。但我话俾你听，我哋系一啲， 我啱应该护送 你。我哋一啲向后退嘅感觉都冇。我可以话俾你听，即系呢啲事情更加令到我哋觉得明白，我哋点解要做呢件事情。不過我有啲時候希望大家有啲耐性，你睇睇學民思潮當時開始嗰陣時候咧，拎住幾塊麵包咩無望六四嗰啲麵包咧，係冇人知道做乜嘅。直至到咧浸會大學出咗呢個指引之後咧，大家就好明啦。哇！原來國民教育可以差到咁樣嘅。咁其實原來威咧香港而家咧25%，我哋唔係太擔心嘅。如果到到政府真係出咗個方案出嚟，係差到咁差嘅話咧，我相信嗰陣時候嘅民氣咧唔係而家咁嘅。但我哋要有啲時候就要有啲耐性，係需要咬住。而家我呢個階段問我啦，我最重要係呢幾個月我哋唔好成個運動散咗。而家其實對北京嚟講咧，佢第一個階段一定係全面打擊我哋。佢打得散你嘅話，我根本使乜俾真普選你？到我打唔散你，我先至諗需唔需要俾或者唔俾。咁而你而家呢個月呢幾個月其實一個好大嘅考驗期。對我哋嚟講，首先第一件事情，我哋冇犯大嘅錯誤，守得住一處，呢個係第一樣要做。第二樣嘢，我哋最緊要係團結成個泛民同埋公民社會，因為對市民嚟講咧，泛民喺四年前已經散曬。如果今日冇佔中嘅話，一個散咗泛民，我根本唔知道點樣應對住呢一種嘅政改。咁我覺得我哋每一步其實好小心點樣將泛民咧係團結嘅。呢個可能涉及到今日你想同我哋討論問題。有啲時候你見到我哋咧，某啲位可能又會激少少，某啲位又突然間好似嫌你太溫和。你要知道，因為我哋面對住個光譜就係咁樣。我哋個運動裏邊嗰個程序未走完之前啦，我哋唔想就已經將某一啲嘅力量咧係排除咗出去。所以喺呢個階段裏面，你見到我哋有時候會含糊嘅，因為我哋要等呢個程序走完嘛。走完之後出咗個方案，可能唔係你民主黨鍾意嘅，淨係學民思潮得一樣嘢叫公民提名，我哋都希望佢去支持囉。又或者出個三軌方案，我都希望學民思潮去接受嗰三個軌嘅。但係呢點之前呢，我哋唔希望分裂嘅。所以你見到我哋有時候好似和稀泥咁樣，左又打一打，右又打一打，呢邊又講下，嗰邊又講下，其實因為我哋仲走緊呢個程序。咁我覺得團結其實對我哋而家呢個階段嚟講係好重要。我哋如果呢度散埋咧，你可以諗下，對面係非常之齊整嘅隊伍嚟嘅，出乜都得啊，出文章又得，出刀又得嘅。 唔係我唔係太咁即係覺得即係建制落邊係咪即係咁即係齊整嘅隊伍啦？呢個可以容後再討論。但我想即係趁呢一節完之前，我想討論一個問題就係話咧，其實我係爭議，我係想問三子嗰個角色，如果係一係佢而家做平台，但系而家又兼顾一个领导嘅角色嘅时候咧，就要面对一个问题。其实阿教授之前都讲过嘅，就系话你而家可能随时随地，我哋有一个契机，咁我哋要机动地去决定要去当机立断去占中嘅系。咁所以就话，其实我哋去到嗰个位嘅时候， 係咪即係三位嗰个中立性或者三位嗰个认受性其实喺呢个阶段呢係即係其实已经好紧要嘅係将个权大权交出去或者经过商讨交出去之前。 其实我觉得好难讲因为当你嚟到去做一个机动决定嘅时候、嗯、总会有机会嚟到去有人话喂你做乜唔问过我嚟到去做。咁呢、這个呢、這个你永远其实系永远有机会入嘅位嚟㗎。 之前即係三占中三子嗰个取态好有关系嘅。 咁跟住你又冇立场跟住啲人又可以又砌返你话你做乜你 立場最重要系我哋而家先走完嗰个授权程序先即知道、嗯。到咗我哋有咩方案，大家共同支持到过咗嗰度之后，我觉得后面比较容易处理嘅呢啲问题。我哋而家都仲喺度度紧，就话占中啊，就算机动性都点样可以俾集体一齐卷入去做决定。我哋而家好多电子平台喺度试紧，你见到我哋手机啊等等揿，呢个系咪都可能系一个方法？我哋将来所有签咗意向书嘅人就话嗱，我哋理真啦，下个礼拜就理啦，你 endorse 揿唔揿咁样？咁你唔急，你唔同意，咁可能我都冇得喐嘅。即系呢啲都系我哋其中一个可能性去谂嘅嘢。咁我哋点解要3月9号要讨论呢啲？就是、我哋个开始要讨论你讲呢啲机制。但每日你谂下，我哋操作上面嚟讲，我答紧好多记者嘅嘢。你谂下，我每一句讲一句说话，如果我都走过呢个程序咧，我哋成个运动就坐喺树。 唔系，所以我呢个就系我正正想讲嘅问题咯。其实占中三子由头到尾咧。是不可能呢是将经过几次商讨日就算那些机制呢是完成晒之外呢就可以将即是自己置身事外或者将个领导权完完整整地咁交出嚟嘅系。咁你哋在发起人嘅时候你哋喺个过程入面喺个商讨入面呢个意见呢一定系有份量过即系我呢啲签咗意向书我或者欧乐轩。 我系有签嘅。 系啦。咁所以即系话教授其实喺元旦游行嘅时候呢喺集会嘅时候讲解一个公民抗命嘅意义嘅时候咧，都用个南非曼德拉嘅例子。咁但系南非曼德拉嘅例子咧，其实有一样嘢比较少人提到咧，我理解嘅咧就系话，即系曼德拉佢坐咁多年监，佢亦都话过系用一嗰啲比较勇武嘅抗争嘅方法。之后佢话出嚟， 民族之矛 系啦。之后佢话咧出嚟倾或者出嚟谈判咧，啲人咧先至觉得佢系有个认受性咧喺度咧，系放心佢走去谈判嘅系吓。而今时今日咧，政党佢哋喺首先佢哋会喺立法会投票嘅，但系佢哋即系佢已经系咪有一个足够认受性？好似当年曼德拉咁样样咧，咁已经好明显即系就阿、教授都讲咗，泛民散晒之后就冇啦， 冇 系啦。咁所以其实都要靠三子你哋出去， 唔系噶， 系咧 三子都唔得。所以点解我话我哋吸收四年前嗰个教训呢，我唔觉得谈判就系出卖，而系四年前最大问题系冇走个政治程序去进行授权。所以点解我哋咁辛苦都要搞咁多嘢呢，就系谈判之前应该走过呢个授权，谈判之后请你交翻出嚟，俾我哋做多次公投。冇一个人，我谂而家香港里面有足够嘅道德嘅力量咧，就话你信我啦，我讲我签个协议冇噶啦。所以我成日都话我哋要走程序咯，我而家只能够用程序去解决呢一种缺乏公信力嘅问题。 嗯，咁所以不过应间我就会讨论到，我觉得三子咧有啲即系有啲位咧，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加多咧，系去建立个公信力嘅，系同你民主党有关啊，我落去 又同我民主党有关。 休息翻嚟，我哋第二节。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轩。连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头先提到民主党嘅问题啦，咁样嗱，问清楚教授啦。 好， 你承唔承认咧？即系之前无论你或者戴耀廷咧，即系写文章嘅时候咧，系比较倾向公民提名以外嘅方案咧，系 啊，唔系噶，我哋其实个立场好清楚嘅，我哋要争取嗰个系国际标准嘅普选。个标准咧，除一人一票之外咧，佢最重要提名过程里边系唔设不合理限制。咁唔设不合理限制咧，公民提名只系其中一种方式嘅啫，就唔可以话将佢变成唯一方式嘅。咁所以我哋觉得我哋未走完晒呢个程序之前咧，我哋唔会将我哋嘅方案啦限制咗一种里边嘅。如果完晒呢个过程之后，大家净系要公民提名啦，咁我哋三子就会跟呢、這、一个。咁呢个阶段系要打。 OK， 咁 我想知咁关民主党咩事？ 我正想落讲落去，你就话啦，好啦，而家咁因为民主党即系 贵党系嘛，即系三鬼方案入边又有强调一样，即系冇公民提名都得噶嘛，系跟住又俾人丙咗好耐噶嘛，系咪吓？ 但系我哋系支持真普联嘅三鬼方案。 我当教授解释咗，佢哋纯粹厘清个问题啫，唔系反对或者唔系倾向某一个方案嘅。OK， 好啦，咁但系行动上边，你觉得你净系为民主党？监视叫佢哋占领中环呢样嘢，有冇会俾人感觉？ 嗱，问住先，嗱，我要讲清楚，其实可能其他公民党如果真系做工党喺度做咁， 会嘅，即系人民力量 会占中三子都可能一齐去， 即 系撑 嘅。人民力量要求嘅话，你都系监视嘅。 所以第一件事咧就系参与入嚟占中咧，一定要用个人身份嘅。我哋同每个政党都讲清楚，你哋唔可以用党规咧要求党员参加。如果咁样做系违反公民抗命嘅理念嘅，因为呢个系每个人嘅所谓良心觉醒嘅问题嘅。唔應該用組織嘅方式去做嘅，咁但係我哋有好多團體喺度支持緊我哋嘅教協啊、人民力量咩，有一大堆到好多唔同嘅團體嘅，咁佢哋自己為咗內部嘅團結，佢哋集體嚟做咧，我哋係唔會反對嘅。但係其他團體要做，我哋都係會願意做嘅，但係一定要係跟到我哋嗰個意向書嗰個精神咯。咁其實我哋完全冇即係排斥到咧，其他團體都做，不過往往就係民主黨咧，嘣一聲咧就好快脆。就是、走咗出嚟，咁啊做，咁啊做咗出嚟先，咁啲人就會覺得我哋淨係為佢做，其實我哋完全冇咁嘅意思。可以咁樣講法，成件事嘅過程裏面，我哋係到最後先至參與入去嘅，係成個民主黨自己喺內部裏面傾出嚟，最諗邀請我哋去監誓嘅。如果當時係公民黨邀請我哋，我哋一樣都會去嘅，冇咩分別。我哋可以咁講法，我哋而家同政黨溝通咧，有啲人以為我哋同民主黨好近啦。我覺得最主要嘅印象可能係點樣咧？因為我哋喺呢個第二個商討階段咧，我哋係要遍地開花嘅。而咁多政黨裏面嚟講咧，係民主黨最多所謂地區嘅議員辦事處嘅。咁我哋夾飽咗好多嘅所謂地區論壇嘅。咁我哋就好自然就會同佢哋咧係一齊會出鏡。咁所以就會俾咗人咁嘅印象。我哋如果從佔中三子咧，同個政黨開會咧，我哋每同民主黨開一次咧，一定會同到公民黨會有一次。我可以咁樣講法，個數量係唔會有一個黨多過另一個黨，可以咁樣。 人民力量都係。 人民力量冇咁犀利。我點樣講法咧？即係話咧，其實有幾個黨咧，佢哋比較積極咧，係捲入我哋嘅工作裏面嘅。可以咁樣講法。譬如你見到我哋而家佔中裏面咧，嗰、那個最核心嗰啲人裏面咧，其實係公民黨比較多添嘅，甚至梁家傑太太都喺處參與啊，陳淑莊。反而民主黨冇核心喺我哋好。 尹兆堅唔係有， 佢從來都冇。 佢唔係行動， 從來都冇乜點嚟，即係好大鑊啦，即係冇乜。 弊啦，爆大鑊啦！ 其實就唔係好多嚟開會。 O、okay, K， 明白。 咁我哋有啲即係其實我好多時候係工作上邊嘅原因咧，我哋會同某啲嘅團體咧會比較緊密嘅。譬如工黨咁，我哋同阿李卓人會緊密啲嘅，因為行動上邊嚟講，佢有咁有經驗咧，我哋同佢傾得多，所以都傳出嚟話曾經揾佢做現場嘅指揮就係咁解。所以我哋而家個情況可以咁樣講法嘅，純粹被工作帶動。唔係話我哋特別想揀邊個，因為我啱啱講過啦，我哋係想整個泛民整合嘅，我哋唔係想散咗嘅。 其實泛民整合咧，有兩個問題嘅。第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如果泛民即係要整合或者團結得到咧，你係要俾到群眾有個保證，就話咧今次泛民投票個立場咧係一致嘅，係嘛？即係至少政黨係會有一啲。 咁你先有關鍵少數啦， 係啦，聲明或者係有啲簽署一啲白紙黑字嘅嘢，話咧我哋嘅投票係一致嘅，唔會單獨去走去談判嘅，或者 但我好難控制教主投咩？ 佢已經唔去真普聯咧，我就當係淨係真普聯嘅機制喺上面去講啦，係係嘛？真普聯有三個方案係嘛？咁樣係咪依個佢哋一致支持嘅方案？如果唔係，如果冇真普聯方案入面嘅要素嘅話，係嘛？咁係咪就會？大家一致否決先，咁但我見唔到有人或者民主黨講得清楚啲。 其實我 白紙黑字地建立呢個聯 盟啊嘛，我哋自己佔中咧就正正好就係昌咁講嘅，即係我哋就覺得呢個好重要嘅，所以其實我哋喺説構思緊一個約章嘅，咁啊逐步嚟嘅。第一個約章咧就係先講六月嗰個公投嘅，我無論你而家係咩立場都好啦，希望投出嚟之後咧，大家全力去爭取嗰個方案。啱啱我講過。就算嗰個係三鬼方案，希望如果這個學民思潮都嚟一齊支持，又或者係出咗學民方案嘅民主黨，你都要支持，即使係單鬼嘅。咁呢個係第一個階段嘅約章，第二個階段就係最複雜噶啦，就係、去到立法會投票嗰陣時候，究竟你係用咩方式去決定你投贊成定反對咧？如果大家一齊共同同意，好似昌講，先有意義噶嘛，先至其實呢個先有力量啊！我哋成個運動，咁我哋而家咧其實就係一步之後，第二步就係啱啱阿昌講呢樣嘢。我哋希望民主黨、公民黨等等都好，大家共同接受個公投嘅結果嘅。 我理解民主党都是一个这样的立场、嗯、第一紧跟真普联路线、嗯、即是说真普联决定什么东西民主党就做什么东西 是真普联 真普联真普联因为 是我们这个占中的 亦都跟占中有关因为又跟占中有关因为占中的公投哪怕到头来最后决定是五区公投好电子公投好怎样都好我哋亦都會咧用嗰個市民決定嘅方案咧，作為我哋支持或者決定反對嘅。 即係唔會淨係黨內裏面內部投一次票嘅、嗯，你點都會。 我哋會當然，我哋黨入邊會決定啊，係咪咁樣嚟到去做啦？但係起碼而家我哋中委會裏面咧去決定嘅共識就係話一定係咧緊跟呢個咧公投所帶嚟結果。 OK， 有啲政黨譬如我唔怕開名啦，譬如民協咁樣啦，我哋問佢點睇呢件事，即係因為其實你講呢個問題咧，正係我哋好關心嘅、嗯，所以我哋喺度問緊啲政黨。咁譬如好似民協佢就話，我就唔會淨係跟，即係佢其中嘅建議話唔一定跟曬公投，佢仲要係加埋民調。是不是可以有比例咁样去到睇下？ 我谂我哋又冇呢啲啦。 咁即系唔同嘅政党而家有啲唔同嘅谂法嘅。咁、嗯、但系我哋而家就系喺呢个过程啦。点解我哋3月9号要开嗰个总结嘅有关 D 二嘅总结咧？其实就系开始而家一定要积极谂紧而家仲话阿继昌讲呢个问题。如果我哋唔能够共同有一个接受嗰个程序嘅话咧，我哋就散啊嘛。咁呢个程序而家就喺度做紧呢个过程。 唔系，但系我想头先想讲第二点就讲翻去嗰个宣誓仪式嗰个问题咧，就系话客观效果咧，我理解咗，我身边有啲朋友咧同我反映就话咧，系呢一个宣誓仪式咧，即系头先可能教授解释咗，其实其他政党揾佢都得嘅，呢、這个 OK 咁样，但系最尾个传讯嘅效果出到嚟就系话咧，好似。结果又是同翻民主党围威围搞埋一齐喎，跟住有啲人又揭翻开，即系啊当年即系普选联嗰啲嘢啊，2010年嗰啲嘢啊，咁样样个客观效果好似就有啲咁嘅问题啦。有朋友仲即系推介我睇一本书讲呢个问题嘅，即系就叫做应该系呢本中文都有译咗嘅，《The Power of Habit》，应该中文叫做习惯的力量咁样样吓。咁啊有一个即系学者叫做美国嘅学者啦，叫做道希格咁样 ，Charles Duhigg 咁样。咁佢嗰度咧就讲到后边咧就讲到呢、這、一个即系好著名啦，马丁路德金嗰阵时候嘅民权运动嘅事件。咁佢就提出咗一个问题啫，即系其实咧嗱，成件运动嘅开始咧就系、是、因为阿婶嗰日。系啦，喺部巴士嗰度，佢坐低，佢唔肯让座，跟住就开始啦，系啦。咁但系阿 Rose 之前咧，其实咧，原来咧，呢本书就提到就话咧，好多人都因为咁样样系俾人拉咗嘅。但系点解佢哋冇引起到个咁大型嘅运动出现，反而系阿 Rose 得咧？咁佢哋就去研究阿 Rose 嗰个背景啦，就发觉咧，原来其实佢一个裁缝嚟嘅，啲手艺非常之好嘅。咁所以除咗喺自己嘅黑人社區嗰度幫手之外咧，好多白人咧都揾佢就系做衫嘅。咁於是乎，其实咧佢。例如我哋好熟嘅人，例如我同欧乐轩好熟嘅，即系结婚差唔多会做兄弟咁仔咧，咁咧嗰啲， 我谂我要考虑下。 系啦，呢啲就呢啲就叫 strong ties， 即系我哋可能社会学叫强关系啦，系。咁样呢啲冇咁熟嘅，即系 Facebook 同你 say hi 嘅，咁嗰啲咧就嗰啲叫 weak ties 啲弱关系啦，系。咁阿 Rose 或阿婶咧，其实咧嗰个 weak ties 个弱关系好多啊。咁佢出事嘅时候咧，唔止黑人嘅帮佢，连啲白人都帮佢。嗱，咁点样应用翻喺？民主党宣誓呢件事上面咧，就系俾人感觉就系你哋都系喺班 strong ties， 你自己最围内嗰班入边围围围，或者政党你哋合作开嗰啲人，你好介意即系民主党走咗去啊，好介意公民党走咗去啊，咁所以就要好着重讲团结啦。但系最初教授或者系即系占中三子个运动本身想卷入更加多未参与过嘅人嘅时候，呢一啲 weak ties 咧，可能就俾呢件事咧。就摧毁咗，你觉唔觉得有咁嘅效果咧？系 嗱，不如教授讲下，系咪真系同民主党咁双态就？我又唔评论。 唔系，我都话呢个可能系我哋嘅工作嘅过程里边咧，特别系第二个阶段遍地开花嗰阵时候咧、嗯，我哋边个组织有地区联系，我哋咪多啲合作咯，咪出咗呢种咁嘅印象咯。咁、嗯、但系如果你话公投嘅结果，可能最屘系学民思潮嘅方案嘅。咁、嗯、跟住我哋三者日日去讲紧呢个单轨嘅公民提名，咁到时可能就冇呢啲形象噶咯。你明唔明啊？所以其实系呢个阶段。亦都反映緊就係民主黨佢仲係有種組織力，所以造成呢種印象。咁但係你講得啱嘅，其實我哋自己都要不斷提醒我哋自己。你如果你記得我哋成個運動開始嘅時候咧，我哋三字之外，跟住出十字咧，其實喺當時裏面嚟講，有好多好熟面口嘅或者啲政黨啲人咧，係要做啲頭嘅十字嘅。但你見到我哋咧，我哋都幾刻意咧。其實有啲人就算唔係好出名咯，我哋都掹佢入嚟嘅。我哋就係啱啱阿昌講呢樣嘢就係、是、如果我哋最撈尾都係翻曬呢啲。嗰啲所謂民主運動嘅大佬嘅話咧，大家就會覺得咁你哋去做啦，唔使我啦，使乜我去參與咧？咁所以點解我哋開始嗰時候，情願有啲人大家都唔係好識嘅， 我哋都要掹佢入嚟啦。其實就想造成呢一個效果嘅。咁如果我哋而家因為第二個階段咧，係搞好多組織嘅工作咧，好自然就捲入翻同啲傳統有組織力嘅組織或者係政黨嘅話咧，咁我哋就好小心下個階段裏邊咧，即係點樣可以打破呢一種咁嘅諗法？因為我哋做唔到咁樣啦，其實我哋係失敗嘅。因為我哋嘅運動最撚尾係要話每個公民自己問一下。我應該做啲咩嘢？你三個行出嚟啦嘛。咁其實我哋呢排我話俾你聽啦，我哋同最多人開始傾咧，就唔係啲傳統嘅政黨。我哋而家喺嗰個佔中裏面咧，有個行動組喺度組織當中咧。其實我哋加入緊啲咩人出嚟咧？係啲藝術家啦，係啲行為藝術嗰啲啦，搞裝置藝術啦、漫畫啦等等。咁我哋點解要咁樣做法？我哋而家開始同好多做嗰啲做 marketing 嘅市場推廣廣告人傾啦，佢哋亦都係提緊好多嘢俾我哋咧，就話俾我哋聽，你點樣可以觸動到一般人，而唔好淨係最撈尾咧，淨係得翻你哋個圈子裏邊，咁你就永遠都 25% 啦咁樣。咁呢個係我哋而家嚟緊階段要思考嘅問題。咁我覺得係因為第二個階段嗰種工作嘅模式咧，可能做咗呢種印象出嚟。第二就係我哋三組裏邊，譬如好似我咁樣，我以前係普選聯噶嘛，咁我自然一定會有個形象好 close 噶啦。所以其實我都盡量有時候盡量向後褪嘅。好似嗰只宣誓咁，你都見我唔到噶啦，已經係，即係我都知道我自己一定會俾人哋連滿啲標籤嘅。我唔會話我要避民主黨，因為我唔覺得民主黨係咩出唔出賣嘅。但係如果你造成個印象就係你哋只係小圈子，永遠得你哋做咧，咁個運動真係失敗。咁如果你覺得你要提我哋咁嘅話咧，咁我哋就要好小心。咁我哋裏邊，譬如呢排我哋就有一個內部嘅決定嘅，就話春節期間。有咗春茗等等啲聯誼活動，我話知你咩政黨啦，全部唔好參加，全部參加係一啲實務性嘅嘢先準去嗰啲咁。我哋內部最近都有咁樣嘅決定，所以春茗對唔住你，你見唔到我哋。 不過我諗咧，其實對於年青人個感覺上嚟講，咁我聽落去咧就其實。第一次認識民主黨主要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他的地區工作比較好啦，咁所以呢其實即係報紙賣落個知名度可能會高啲，因為你叫一啲區議員去宣誓啦，咁但係俾年青人感覺其實係都比較負面，因為民主黨一直俾人嘅感覺呢就係、是、就一個入中聯辦嘅感覺，咁然後其實俾人感覺呢係好一個即係俾年青人係一個有啲卻步或者係有啲驚 你先大罪之身。 是啊，有啲驚佔中變咗係俾民主黨騎劫嗰個感覺咧，就變咗係有個 我哋比較被動，唔係我哋叫佢哋嘅嚇，即係總成個活動唔係我哋組織嘅，唔係話我哋啊叫你民主黨，你哋成為咗第一個出嚟宣誓啦，等等，完全唔係，我哋都係被邀請去到做監誓嘅個工作。 唔係佢講起啊，即係。阿 Louis 講起一個年輕人嘅角色嗰個問題咧，就係、是、即其實如果你講到呢位，我忽發奇想咧，即係話其實係咪要鋭意係將個運動本身嘅參與者又好，甚至領導人層又好咧，係要你去洗走之前嘅呢啲咁嘅印象咧，其實要俾一啲好似教授所講，係俾一啲應該俾啲生嘅面孔，甚至更加年輕嘅人參與咧，係因為即近排我又。即係睇翻啲舊書啦，咁教授一定睇過啊，係就係、是、例如講緊即係中國共產黨咧一啲談判嘅一啲技巧嘅一啲分析嚟嘅，例如一本就叫做 Chinese Negotiation Behavior 啦，索洛文報告啦，講中國談判 出名呢本， 係啦，咁跟住又講呢一個即係談判桌上啲中國人啦，又係兩位美國嘅學者做嘅啦，係咁樣嚇。咁佢入邊咧其實就講到咧，即係共產黨咧，我唔知係共產黨定係中國人啦嚇。佢嘅意思其實嗰陣時兩者一樣啦，但係我哋香港睇落去嘅角度可能有啲唔同。但總之佢咁講嘅就話咧，談判開始嘅時候咧，總之咧就會同我哋揾一啲相熟嘅朋友嚇老朋友，大家講交情。咁呢啲講交情嘅情緒咧，其實係影響到咧日後。即係談判桌上嘅一啲即係立場上面咧，可能佢就會用呢啲交情咧去施壓，令到你咧係咧會喺個即係議題上面咧卻步或者讓步啊。係咁、那個問題就嚟啦。喂，其實50几岁、60岁，你民主黨嘅大佬或者民主派嘅大佬，即係就算你抗爭嗱，除咗長毛之外，好老實講，長毛我即係相信佢同大陸冇交情啊。係咁，但係其他人多多少少係嘛，同即係大陸嗰個關係。即係總有啲好朋友，即係嗰陣時落嚟交心又好，落嚟問意見都好。我諗可能陳教授都可以講下咧，你有冇啲咁嘅老朋友啦喺度。咁係會即係影響到嗱。如果當然我哋有實，呢個係諗到我哋有實力去談判嘅時候，先至需要考慮嘅問題啦。咁邊個係能夠有認受性出去談判啦？係咪？即係我唔排除談判嘅。OK， 可能最尾個位係需要咁樣做嘅。咁但係 啲年輕嘅世代或者三面口嘅人，我哋比較相信佢，或者對公眾嚟講係唔會受依一啲咁樣嘅人際關係所伴機所左右噶嘛，或者甚至講緊即係講緊啲選舉嘅實質嘅利益啊，諸如此類咁嘅嘢。 唔係個主流社會有兩面睇嘅，即係譬如我哋最早點解同學文武大家好快脆走埋一齊咧？咁我哋其實喺成個遊說啊解説嘅過程裏邊咧，我哋都收到好多家長好緊張，我哋咧係會去到所謂煽動年青人去犯法嘅。咁我諗我哋如果好開始嘅時咧，捲入好多年青人啦，我諗我哋嘅運動咧，好早已經俾人揼咗落嚟，就係本土嘅自己嘅家長揼我哋落嚟。所以點解我哋開始嘅時候咧，學民都要理解我哋咧，點解我哋會 當時？ 因為學 民其實都覺得係因為呢個係一個犯罪行為，其實都有啲即係所謂嘅犯罪咧，都會係一個，所以都比較驚會影響自己嘅形象。我諗佢係 咪？所以嗱，連學民自己都會咁樣諗，所以我哋要保持咗一個距離。第二方面，如果將來要談判嘅話咧，我諗相信香港人都希望談判人有相當嘅領導力嘅。你話完全係一啲好後生嘅人走入去裏面呢，即係會唔會好似當年咁樣六四天安門廣場入裏面鬧人家行返出嚟呢？因為都未必香港市民想見到嘅。但係你講得好啱，就話呢呢啲咁樣嘅千絲萬縷嘅關係呢，佢亦都係一種方法去制約住你嘅，一定係咁樣做法。咁我哋佔中，我哋自己好有意識呢件事情嘅。舉個例子呀，我自己我諗喺成個泛民圈子裏面呢，我係同中方最多交手嘅其中一個人嚟嘅。即係咁多年裏面，十年裏面。咁但係我喺未佔中參與之前呢，其實我已經公開宣布咗啦，就係我哋已經斷咗唔再同佢哋溝通嘅。佔中開始之後呢，你見到就算普選連咩都好啦，都會有啲學者等等啦，佢會同嚟住北京嘅人有互動去收風嘅。我哋佢哋如果呢個圈子裏面呢，會知道我哋係最絕嘅。即係佔中而家點解北京裏面嚟講對我哋咁大敵視呢，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哋完全拒絕溝通嘅。咁我哋咪話永遠都唔溝通唔去談啦，我哋啱啱講嘅話其實可以談判㗎嘛，我哋覺得走完授權嘅程序先。即係話我哋商討完做埋公投啦，我哋有個方案，有咗市民授權啦，呢個時候我哋就覺得係一個適當嘅時候去進行一個即係對話談判囉。咁我哋呢個階段我哋就要斷絕呢啲嘢，免得喺度被呢啲嘅干預。我哋情願完全跟足晒我哋嘅程序。所以我哋內部裏面我哋自己都有幾清楚嗰啲守則㗎。譬如我哋三個裏面講得好清楚㗎。我自己好清楚乜嘢係正正式式嘅中間人，我十年裏面好清楚，佢哋好清楚代表住乜嘢單位，佢哋匯報俾中央裏面咩領導，我哋好清楚。嗰啲人我哋一個都唔見，一個都唔見。咁當然我仲有好多朋友嘅中國裏面，咁嗰啲我而家會見到嘅朋友，中國啲朋友做 NGO 等等啊，學者嗰啲咧，絕對係冇官方嘅身份或者呢個任務。 如果你讲紧，你话担心即系青少年做领袖嗰个即系能力噶，你净用呢个当年吴以开希嚟做例子啦，咁样系。我唔知呢个系咪一个，即系你觉得系一个系咪一个咁主流嘅方法啦？但如果你问我，其实解决嘅方法好简单嘅啫。如果有一日你讲紧李柱铭同埋黄之锋拖住个手下去嘅话，你至少我信得过啊。即系我，你欧乐轩望住我，啤住我，即系我咁。 我冇啤住， 你就会信黄之锋啦。香港可能亦都好多人会信李柱铭嘅话。 系咯， 佢两个， 佢两个拖住手入去冇问题咯。 即系我谂每个世代嘅人都。 哦，你意思即系两个一齐 系啦，两个拖住手去系啦。 我意思就话 变咗刘伟兴就会系入中联办定卖港卖共 系啦。 唔係我意思就係話無論如何都好啦，即係對於呢個參與裏面呢，其實每個世代嘅人都參與，咁俾多啲空間係好嘅。 唔係我自己睇法就係話冇一個人真係有咁嘅公信力㗎啦。所以我仍然都係覺得呢，你入去裏面你話搵個 camera 照住點討論啊，點談判啊。喂，敵人都會談判嘅，話俾你聽。你諗下，尼克遜最反共嘅，都飛到去中國裏面同毛澤東傾，國共傾咗幾多次啊？所以我對呢啲談判我完全覺得冇問題。你談完之後，你唔好自己走去立法會投票咯。你談出嚟拎返出嚟走呢個程序公投囉。所以我自己睇香港情況冇一個曼大拉，因為以前以為司徒華做咗咁多年嘅民主運動會有咁嘅公信力，結果你見得到原來都頂唔住。因為新生代其實係冇集體回憶嘅，退華叔係你 甚至對 李柱銘 都係啦， 我有咗，原來年輕人係冇嘅，追唔到以前佢做嗰啲咩嘢。 咪李柱銘個面對嘅攻擊細啲，因為佢支持嗰陣時候支持唔區公投， 所以我就認為總都係走個程序，走個程序比較重要。 因為我仲想問喺即嗰個授權嗰、那個嗰、那個過程同形式上面呢，係喺去到即係去到嗰一步，其實已經係即係講緊最後一步㗎嘛，你要談判空間你要讓幾多㗎嘛，咁所以呢個係關乎嗰、那個即係約章嘅問題。你究竟即係咪有一個，如果你講民主，即係透過呢一個佔中嘅運動去整合泛民嘅時候呢，泛民呢基本上呢一定要交出 佢即係自己一啲嘅權力呢係俾一個公即係喺呢個運動上面呢係去主宰，如果唔係兩個運動扣埋一齊㗎嘛，係係咪，咁所以而家唔係講緊談判嘅問題啦，你講緊即係唔係 sorry， 唔係講緊投票嘅問題啦，你談判你出讓嗰個談判嘅權力俾呢個佔中嘅運動，去到最尾等佔中嘅運動嘅代表，我唔係話唔好話總指揮啦，我哋淨係講代表去做呢啲咁樣嘅代表嘅行為嘅時候呢，即係我唔覺得香港嘅政黨或者泛民嘅政黨係會肯出讓呢啲咁嘅權力喎。但因為 你嘅判斷點解係唔肯呢？ 因為已經有人已經係自己傾緊㗎啦，係咪？湯家驊已經走去傾緊㗎啦，自己係。 個別議員呢，我自己都唔能夠話個個都會係嘅。咁而家我相信幾個主流嘅政黨喺對話過程裏面呢就唔係咁唔積極㗎喎。但係佢咪能夠管晒佢自己嘅黨員呢，我真係唔敢講。佢哋自己都講唔到。佢自己都講唔到，係嘛？但係嗰啲黨而家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就話，單獨做決定咧，經過上一次四年前咁咧，你係好危險嘅事。反而你有個程序，大家共同接受係分擔咗風險。所以點解佢唔出讓咧？點解願意出讓咧？其實願意讓呢個權力出嚟咧，係減少咗佢個政治風險。我覺得最難嘅唔係呢一下，最難就係話你作為一個政黨，你有領導力噶嘛？你唔係淨係被動去接受一個公投結果嘛？而應喺公投之前，你向市民係推薦定唔推薦？最後個方案，呢個先係最難嘅決定嚟嘅，對一個政黨。你嗰個 甚至對個別嘅議員都係一個好大嘅啦。 譬如話，我最嬲出咗個方案出嚟，佢係有競爭嘅，但係冇公民提名。好啦，你究竟向市民推薦定唔推薦咧？你最安全就話我企喺後邊等你投咗先啦。但係你作為政黨，你嘅領導力應該要講一句喎。 所以而家係會見到有好多個別議員係會不斷咁出嚟到去講自己相信嘅嗰個方案啦。咁當然呢個係唔係一個健康嘅，我自己都好難講。即係當然你話湯家驊講個方案出嚟，喂唔係喎，有骨喺入面㗎喎咁樣。咁但係嗰、那個情況我會覺得而家嗰個討論呢係我而家我會反而睇究竟佢講嘅嘢係唔係真係推進到我哋嘅政制方案，係咪真係可以， 我哋 真係 好清楚 去到進一步。因為我覺得而家係好缺乏，因為舉個例，我哋仲喺度講話啊有公民提名定係冇公民提名，但其實呢、這個我諗政改嘅方案裏面係唔止呢咁嘅嘢。例如話立法會嘅選舉辦法其實係冇乜人講，冇乜人理嘅。咁呢度點算呢？咁樣大過一半喎，係啦。 我哋個運動真係唔掂立法會㗎。我哋自己有立場嘅呢、這個階段，你話咁樣咁多聲音好唔好呢？從我哋個運動個精神嚟講呢，我哋呢個階段其實係希望百花齊放嘅。大家唔好有恐懼，人哋講少少唔同嘅嘢就要追擊人哋踩人場，我唔覺得係咁樣。呢、這個時候咪大家要商討嘛，商討就而家冇恐懼嘅情況底下表達曬你嘅意見嘛。咁但係最緊大家要接受個程序就係、是、好啦，你講曬啦，大家投完票啦。是不是大家最想起就是出让你的权力就是、接受的结果就算了。但是这个阶段呢，我们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么不喜欢那种踩场文化呢，就是这个阶段就应该无恐惧，大家要共同去讲讲你的意见的时候嘛。 是我当然希望最后结果就是说大家无论投什么方案出去之后，每一个泛民的政党都服气啦。咁啊当然我会明白有好多人是会好难服气的。咁但係都希望， 冇辦法㗎！你都成日都咁樣唔服氣，你最撚尾你就係散㗎啦嘛！你個運動，你即係大家你信民主就信 我只能夠期望大家，所以只能夠期望大家。 信個程序咯，即係我希望就係咁咯。就算單軌方案嘅，你民主黨你都接受咗佢咯；多軌方案，希望學民都支持咯，就係咁。 所以我覺得更加需要出現 一 個弱章， 胸襟 啊！所以就更加需要出現呢啲弱章，所以就希望民主黨啊嗰啲都係都令大家信服到咯。所以就 我唔係立法會員啦， 但我哋做呢弱章時咧，我哋個態度咁，我哋唔係好中意以前嗰方法咧，就係、是、我真係捉咗個政黨。夹咗佢先，跟住咧我就去夹第二个、第三个。咁咧其实咧最谂起大家心里边唔服气嘅，所以我哋就算无论系处理五区公投嘅问题或者约章嘅问题咧，我哋希望大家坐埋喺个台里边去倾。咁就大家服气啲咁多啦，就唔好觉得一种被逼嘅感觉啦。 OK， 关于科学嘅问题咧，我都仲想有啲嘢可以同教授讨论嘅。我哋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去讲呢一个问题吓。 英灵中华。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谦，连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有一个组织就叫香港本土嘅。 系，喂，今日学文思潮有啲咩新作啊？喂？ 我哋就见到学文咧就话提到话原来咧 DDE 嘅总结日咧就会讨论呢个咁系公投系会投一个方案定系投多个方案咁样嘅， 咁就想问一下教授，其实呢个讨论系咪真系会咁咧？到时 系真系嘅，即系话咧，我哋喺筹备将来嘅公投嗰阵时候咧，即系六月个公投嘅时候咧，我哋同好多嘅公关公司做传播嘅公司倾嗰阵时候咧，佢哋都抛一个问题俾我哋，就话咧，如果你系要高嘅投票率，系要有好多人嚟投票嘅话咧，你个议题就唔可以太多。你议题多嘅话咧，喺香港里边嚟讲，有人理解晒几个议题嘅话咧，你就预咗咧个投票率就会好低噶啦，好多人就会睇唔明嘅。咁呢个就系留翻俾我哋自己做抉择啦，冇话边一个先至啱，系你自己想嗰个公共参与嘅程度几高。如果你睇系成个公投系一个所谓赋权俾市民，大家共同去决定一件事嘅话，你想高嘅话咧，你个议题一定要减少啦。即系佢冇讲好绝对嘅，你可能系一个，可能两个就顶笼咁啊。但系你话啊三个五个咧，你就预好低嘅投票率啦。咁呢个我哋就交翻俾即系成个占中大家啲人。去到面對呢個兩難嘅情況底下，你自己點樣揀？ 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因為我哋見到除咗學民思潮啊、民間人權陣線都因為咁樣，即係好多民間團體等等咧，都陸陸續續出咗一啲立場，例如話民陣就講話，而家呢個對全民公投啊嘅共識咧，應該就係話公投咧應該咧容許多過一個普選方案，同埋咧交予公投嘅方案咧應該喺整體上面咧符合普及而平等嘅原則，以達至選出民意政府嘅目標咁。即係佢哋會有呢兩 呢個 民陣嘅講法。咁、 okay. 當然即係某程度上就會同佔中而家話啊，你都係投一個方案啦。咁就似乎真係有。 我佔中未決定啊，三月九號嗰個決定就咧。你兩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精神嚟嘅，一個就話你話爭取國際標準啊嘛，咁點解你淨係交付一個俾人哋去選擇咧？ 如果個根本都唔係， 想淨係得一個符合咩？起碼唔係多啲，咁希望有多啲選擇咯。另一個就話你公投其實係一個政治運動嚟嘅，係要捲入好多好多人先至能夠令到你個方案有認受性啊嘛。對面成日打你噶啦嘛，已經話你算咩啫？你咁少數人咁樣，咁你就要捲入更多民眾嘅話，你又要考慮太多方案咧，就做唔到呢個效果。咁呢個就是公關公司俾我哋嘅兩難，咁你就你哋自己去決定啦。咁所以點解我 其實個運動一開始嘅時候咧，都有評論文章講過咧，個問題就係話你我哋去自己推一個方案出嚟，跟住叫市民支持咧，依、這個係其實唔係符合運動嘅最大嘅效益嘅原因，就係話我哋中學做辯論比賽咧。即系好多时候咧，做反方系容易过做正方，你明唔明啊，教授？即系话，如果当政府推出个方案出嚟，我哋就话佢唔符合国际标准嘅时候，我哋就去占中，咁其实成件事好清晰嘅系。咁 不过呢度我谂要有啲策略上面嘅盘算嘅，例如话我哋如果最后真系做，喂，你五区公投，其中一个讲法就系你究竟系一个方案嘅支持定系反对公投，咁你明确好多啦嘛。你就算电子公投好，你就算五区公投好，你到最后你起码喂俾到人哋个市民信息就系话，嗱，而家有个方案讲清楚乜乜乜，咁你就一系赞成一系反对。咁你普通即係就算啲街坊都會明啦，係咪？咁如果唔係你嘩投咗幾個方案嘅，咁的確喺呢個執行上面究竟點樣處理呢？ 所以我哋都係要大家共同決策㗎啦，即係話你想理想化啲你就低投票率，你想高啲嘅投票率，好多人捲入呢個運動裏面成為一個社會運動，你就要犧牲嗰種理想性，冇得俾咁多人揀，真係咁。 咁我諗，如果投單一議題嘅話咧，可能好多人都會變咗去支持呢個五區公投，因為五區公投其實就係話投一個單一議題啦。咁同埋想問咧，其實 D D 二嘅總結又會唔會討論呢個五區公投個可能性或者點樣咧？ 佢初步都會交換呢個意見啦。我哋呢個節目放出嗰時候，我諗已經初步交換咗嘅。但我哋都講過就話，就算我哋 D two 傾咗嘅嘢咧。因为五區公投涉及到政党嘅，就唔系我哋佔中应该去主导嘅，我哋仲要同政党去到磋商嘅，所以呢几个问题咧系一定要同政党倾嘅。但记住一件事情咧，就话咧五區公投我哋谂嘅问题唔系净系单一同埋多个议题嘅呢个分别嘅问题，而系嗰个控制嘅时间咧，亦都系好唔同嘅。电子公投完全放喺我哋主办者嗰度。如果系用五區公投咧，补选嘅时间系政府任佢咩时间嘅，佢唔系一定要跟你嘅时间表嘅。咁好似我哋話，希望七一遊行之前都有個方案咧，你搞變相公投對唔住啦，佢中意就係暑假你最少人嗰陣時候先搞都得。有呢個 好難切割嘅，即係你投方案樣單一定係多個，其實我覺得一定好難同你個執行方式咧係切割，因為你個執行方式真係好大扣連啫嘛。 咁方案上邊咧，我都想仲想即係追問清楚咧，即係因為我真係有個人嘅感覺啦，可能教授要澄清一下就係、是、即係近排寫文，尤其是睇阿 Benny 佢寫文。 阿戴耀廷佢写文佢讲紧即系。即公民提名嗰个问题咧，咁样又讲到即其实咧公民推荐咧，点样系符合基本法啦，咁样系，咁呢啲系咪其实即占中三子俾人嘅感觉？我所以希望你澄清系边个感觉已经有啲倾向对呢个方案上边。 其实我哋冇立场有方案，我都话有啲时候我哋嘅自由度比任何一个政党或者民间团体仲低咧、 嗯， 就系我哋三个系冇办法去提自己方案嘅，因为我哋系建立程序啊嘛。但系点解有时候 Benny 或者我哋要讲呢啲嘢咧？因为我哋系面对住一啲保守派嘅攻击。佢、 嗯、 就认为你呢样嘢完全都唔会同基本法摆得埋，咁、 嗯、 有时候我哋会举啲例子出嚟话，咁样已经系一个例子，证明咗其实佢唔会违反到基本法嘅、 嗯， 等等等等，包括譬如居民推荐呢啲咁样嘅讲法、嗯，但我哋自己唔会提一个方案叫公民推荐噶嘛。 首先第一，我唔系太过担心即系嗰个基本法个解释嘅问题，因为其实2010年我哋已经有个例子，当初就算而家我哋行紧呢一个所谓嘅即系超级区议会嘅选举办法咧，嗰阵时建制派都出嚟。是话唔符合基本法噶，咁但系最尾上面拍咗板，即系共产党就会解释到符合基本法噶啦。 呢个我哋都不断讲嘅，我哋不断讲嘅。但系有啲人都会问下你啊嘛，你都有办法塞到入去，好似当时我话俾你听个技术位系咩嘢啦？个技术位最嬲尾去到就话，如果投超级区议员咧，就唔可以再投传统嘅功能团体啦。咁啊，哦，咁啊，咁你就系功能团体啦。呢啲其实因为你政治已经做咗妥协之后，你咪求其揾个技术位咯。咁但系技术位你都要俾佢噶。咁呢个过程有啲时候，因为啲保守派不断话我哋呢样嘢系超越基本法，系冇可能摆落去。咁有时候 Benny 作为一个法律专家，佢就会话唔系啊，其中一个方法系咁，其中一个方法系咁啦。其实系一个咁样嘅辩论嘅过程，起码主流社会里边嚟讲咧，佢会觉得你哋唔系完全系踢开基本法嘅，系完全系一种话我不理法律嘅，起码佢唔可以咁样去攻击我哋。咁其实呢个过程就系想保护住呢个议题咧，唔会俾佢死咗嘅原因嘅啫。 嗯， 就系咁。 咁但系你所讲嘅主流社会咧，其实系一个点样嘅印象中嘅主流咧？系因为我哋成日都觉得即系占中三子系嘛，同民主党走得好埋嗰个印象啦吓。咁即系多谢今日教授上嚟解释啦。但系个印象系点样嚟？就系话硬系就觉得系因为主流嘅社会啊，大家即系我哋想叫啲中产肯行出嚟啊。咁中产好保守嘅，所以咧 中产都唔系好听民主党讲。 所以我哋咧就要。即係整一啲成功機會高嘅方案，咁所以咧，即係符合基本法嘅，例如提名委員會咧嘅組成嘅方法咧，咁就多啲咁去強調啦。係咁之後咧，就會衍生咗好多，即係你知阿戴耀廷寫文啦，即係嗰啲表啦，如果 A 開價，跟住 B 還價咁樣，整個好表出嚟，好複雜咁樣，好多人唔明。依個係咪？即系嗱，我知教授政策呢个系咪会你哋有一部分人或者好多人嘅谂法系咁样？ 我其实冇办法会提我哋方案，我可以咁样讲法。如果我哋六月投出嚟嗰个就系学民方案啦，你会见到三字系不断会讲摊鬼制，即系公民提名嘅，我会日日讲嘅。我哋会呢、這个我哋就会跟嗰个程序啊嘛。我哋喺呢个阶段，我哋系话希望各种声音只要能够符合国际标准，我哋都希望呈现出嚟。所以你见到我哋会有呢啲咁嘅取态。嗱，如果你问我哋点样睇主流社会咧，我可以好简单话俾你听：香港支持民主嘅人有60%-70%嘅。我哋好多年嘅民调里边都见到系咁样，但支持战争只有25%。 问题就系个 turnout rate 啊嘛。 我哋走咗成30-40% 嘅。好啦，咁30-40% 系究竟话我哋唔够激啊，定系激得滞咧？咁我哋有感觉噶嘛？我哋成日落街噶嘛？我哋成日落社区噶嘛？我哋同好多群体对话噶嘛？咁我哋就会知道就话嗰30%-20%咧，其实好多时候咧，并唔系嫌你唔够激。我哋喺呢个过程里面知道走咗嗰30%系乜嘢嚟嘅，所以我哋仲系要好照顾得到，就话作为一个民主运动，如果我哋有认受性嘅话咧，我哋攞唔到个社会里边多数人嘅支持嘅话，我哋嘅力量系好弱嘅，所以我哋必须要考虑呢一种咁样嘅。嘅一種嘅感覺，佢就話：我仍然希望你點樣咧，走盡對話之路，你先走到公民抗命。第二就話你試盡咗喺一個框架裏面，你都係能夠去爭取民主嘅。你唔係一開始就話我理你咩法律啦咁樣，而佢最撚尾北京都唔俾啦，咁我就理解同情你點解要去到佔中啦。咁我呢啲係我哋喺嗰啲走咗嘅幾廿 percent 裏面，我哋知道佢係啲咁嘅講法啊嘛。所以我哋都係盡我哋嘅能力去做，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哋三子而家呢個階段裏面，正如我哋鼓勵大家不斷去講唔同方案，去到個程序走完之後，我哋就會企喺嗰個程序出嚟嘅結果㗎。 我覺得呢一方面啊，一啲爭取溫和支持嘅政黨啦，咁啊，即係咩政黨都好，咁我覺得係有個責任嘅。我會覺得大家係有責任，就係話究竟我哋去講話嗱，你覺得公民提名就唔係一個唯一方案啦。咁究竟有冇即係其他嘅可能性叫咩先？因为我哋经常听大家讲就係话喂冇筛选就算啦。咁咩叫做冇筛选呢样嘢其实係要引申㗎嘛。即係例如话我哋而家讲话你究竟认唔认同四大界别咁样。 咁起碼呢啲細節我諗一定要嚟到去講清楚。 我覺得呢個唔係細節嘅問題，係你點樣你自己係咪真心咁樣去 convince 群眾嗰個問題啫嘛。其實 係我 你講咁多個方案， 你唔係覺得公民係咪咁好？咁你不如講一個 convince 到群眾。 你講咁多個方案，其實而家其實個大方向 標準，我覺得可以嚟。 大方向得兩個方案嘅啫，一個咧就係道德上嘅方案，即係公民提名一定符合國際標準啦。因為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入閘方案。入閘嘅方案，總之有得選就 OK 啦。我哋期望有六成泛民支持嘅人選到嗰個人。而嗰個人跟住做咗特首啦，咁就可以再啟動個程序，再完善個提名委員會啦。呢啲有啲建制派嘅都咁講㗎嘛。咁如果邊個最有機會選得到呢？例如我當余若薇啦，係咁我姑且稱呼做余若薇方案啦，係啊，咁唔會係劉慧卿方案，因為劉慧卿你出到嚟肯定選唔到噶嘛，至少班 我諗冇呢劉慧卿出嚟嘅講法啦， 你咁多個方案咧，背後咧就係得呢兩個方向嘅啫，細節你仲可以再傾，即係話你要一個高成功啲。 但係最慘你話入閘都要你講話具體嗰個操作究竟應該要點嚟，話你應該要俾啲標準出嚟，話俾人聽你第時嗰、那個所謂嘅入閘門檻係咩嘛？舉例說。你话到头嚟你要提名委员会，尊重提名委员会，然后呢个提名委员会咧，你唔介意系间选嘅，即系唔系直接公民提名嘅。咁你选委嗰度，你起码你要有啲原则嚟话，系唔系可以区议员同埋立法会议员作为大部分呢，而唔会由小圈子嚟到凌驾一切。 我差距咧，其实我觉得，因为民主党经历过四年前咧，佢本来系叫高嘅。最后尾收到个货之后咧，俾人话啊，你都真系违反你初初个讲法承诺嗰啲咁样，咁俾人打击咁，所以呢一次咧就变成咗好谨慎。一开始嗰时咧就唔愿意讲得太高，我不如将我清清楚楚底线就讲晒出嚟，攞唔到我就去占，攞到我就接受嗰啲咁，佢想咁样。但系其实我觉得成个运动嚟讲咧，我觉得唔需要咁紧张啊。你问我呢个阶段里边咧，我就觉得市民要啲咩嘢，你就讲咗出嚟，你就去争取。爭取出嚟之後，你談判嘅結果咧，你唔會係某個黨自己接受噶嘛，你仲會走另一個程序噶嘛，嗰、那個政治嘅風險唔會係一個黨自己去承擔。如果你願意出讓呢個權力出嚟，係跟呢個程序嘅話，咁其實最嬲尾就跟呢個程序，使乜而家就唔需要咁緊張？我覺得， 係 我覺得太緊張。 但我意思即係憂，有樣憂慮就係我哋去到而家不斷地嚟到去繼續糾纏，即係起碼喺泛民同埋呢個政府中間繼續糾纏，話啊公民提名好唔好？公民提名好唔好？跟住搞到人哋咧，而家又係咁喺度用埋啊，不如你諗下公民推薦啦咁樣。咁你係人都知道公民推薦呢樣嘢，肯定係困入局噶嘛。 唔係呢個就係我想問教授有冇一個。因为好似比较少提一个， 即系我想讲得清楚啲。 其实因为好少人，我听到好少人喺公即系主流嘅媒体咧，系去解释呢个问题，就系话咧，你立法会通过咗关于政改嘅方案嘅时候咧，其实系分两步噶嘛。第一部分咧就系讲紧你修改基本法，你修改基本法，例如选举委员会变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有几多人咁样，呢个系即系。就是要三分之二啊嘛，咁嗰个议价能力喺嗰度体现噶嘛，但系只要过咗呢一关之后咧，其实咧有啲本地立法嘅程序系啦，即系你究竟你个选提名委员会系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定系二分之一，你先出到个人先出到闸咧？ 之前会做埋嘅，佢唔会将呢度咁放你咧，等你喺本地立法里边做嘅。民主派都冇咁蠢啦、啊，咁关键嘅嘢你一定喺之前你同我倾掂佢，我点会俾你本地立法任你点过过、我冇三分一。頂唔住你點得啊？咁樣唔會嘅，最關鍵嗰啲我相信都係逼你喺前面嗰度咧，喺嗰個基本法個附件嗰度咧，那個修改嗰度一定落咗嗰度嘅，就唔會俾佢容許擺喺本地立法，太危險啊！擺喺本地立法嗰度就 係啦，而家就係咁嘅情況啦，係 太危險噶啦咁一定喺之前裏邊要處理埋嘅啦。我諗相信最撚尾成個 package 處係咁樣。 咁所以你唔可以即係或者覺得奇怪，係有啲人甚至即係以呢個比較你接受唔多方法去提出对于民主党嘅意见嘛？因为上一次嗰个嘅印象或者实质嘅结果，有啲人认为就因为我就算好良好善意地去理解民主党上一次个讨论嘅结果，但系都系蠢啊嘛！俾人 我一路觉得唔系一个最恰当嘅做法嚟噶，因为即系起码啱啱个讲法都系一路都系讲话。其实中间你如果觉得个方案咁好，你系应该要有市民授权。 你有濑过嘢记录啊嘛？ 唔系，但呢个都话真系经一事长一智啦。即系你喺当时里边嚟讲，老实讲，连电子公投嘅系统都未整出嚟。 咁但係當然你可以話最重要係冇咁嘅意識，即係覺得做咗個民調60%支持咧，就覺得已經係好夠。但係原來做一個民調60%咧，同啲人出過嚟走個政治程序係好唔相同。但我成日都覺得經過市場一致嘅咋，對我嚟講裏邊係咯，嗰次係梗係不足啦。點解話嗰次係好啫、完美啫？梗係唔係啦？如果唔係後邊都唔會咁多爭議啦。咁呢次咪改進咯。咁所以我哋呢個佔中開始嘅時候咧，其實都幾檢討當時嘅，就係話唔係談判出問題，係授權嘅問題。所以咪走呢一個程序咯。咁我亦都希望其實就民主黨都好啦，唔需要咁即係成日咁驚當時裏面出現嘅處境，因為有啲佢願意出讓嘅權力，跟個公投嘅話咧，其實呢個政治嘅風險係分擔咗嘅。 咁或者去到呢一度咧，臨尾其實如果講緊遍地開花嘅問題啦，依樣嘢歐樂軒你都要答我，即係話係咪即係比當初係即係捲咗更加多嘅？即係生面口啦，或者係新鮮嘅面孔咧，係入嚟咧，係即係我點解頭先要提再提一個即係嗰個踩場衝擊個問題咧？就係話有一種講法就係話其實佢最願意，你唔使太過擔心，即係你去 convince 咗温和之後咧，第二班唔夠激，覺得你唔夠激嗰班會走嘅，因為佢嗰班人覺得自己即係佢如果佢真係相信唔係即係齋噏啊嚇，係夠激嘅時候，你最尾肯行出嚟咧。因为任何原因咧，佢哋都会走出嚟嘅，系呢样佢哋系最即系可以讲得上系最中坚，即系或者系嗰个最活跃度、参与度最高嘅嗰班人嚟嘅，系 啊， 系咯。咁所以咁，但系如果你要顾及一班平时唔系大走出嚟，或者唔系太惯于即系有经验嘅走出嚟嘅人吓，而系你系佢希望就系挂住一班啊平时佢哋唔出嚟嘅人咧，挨佢出嚟嘅人，咁呢个会唔会变相就系、你除非俾我睇到你，即系话而家。经过呢十个月、八个月嘅过程入边，你喺地区真系遍地开花啦！你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新嘅人，即系涌出嚟啦咁样样。但系我哋喺主流媒体比较睇少到，即系占中嘅运动入边，即系其他嘅即系教授讲过啦，可能有啲新嘅例如艺术家之类嘅团体参与到啦咁样。系你觉得而家个感觉系咪真系多咗好多呢啲咁样嘅朋友？ 我不如我讲下我啲观察先啦，因为有阵时我喺地区度做动员啊，有阵时接触开啲街坊，咁究竟实质啲人肯参与嘅系啲咩人呢？咁其实未必真系由一个完全政治冷感嘅人，忽然就话啊，我要占中咧，其实好少，因为你本身政治冷感咧，你要变做首先你对政治有认识，然后你愿意政治参与，其实已经系一个好漫长过程。反而我会观察到有好多点样系平日唔出嚟。但系又会出嚟嗰班系啲咩人呢？通常一系又系啲上年纪，一系咧就平日有留意开，然后就即系或者系嗰种曾经参与过，但系可能因为成个民主运动入边太长，有好多时候可能已经再冇乜点即系参加。因为你谂下，而家我哋民主运动行咁耐，其实有好多人出出入入，咁啊有好多人就愿意啊，都我都同你继续嚟到去打埋呢铺咁样。咁其实系会有一班咁嘅人喺度。 嗱，我哋成个运动咧有三个圈嘅。即系最核心个圈咧，就系会抗命上法庭唔抗辩嘅。第二个圈咧会抗命，但系法庭佢可以请律师嘅。但我哋睇有好重要嘅第三圈力量嘅，嗰啲人唔需要犯法嘅，真系占中时候围喺路边嘅，佢哋系要同情我哋、支持我哋，但系唔系需要付到咁高代价嘅。咁我哋相信最核心嗰啲人咧，几千人唔系咁难去动员嘅。然后你话斋有啲激进人，咁你点样搞温和嘅嘢，我都系你唔占我都占噶啦。即係總係會有一扎嘅人，同埋同我哋組織好相關嘅人咧，係會坐喺核心嗰度。但我哋好需要就係第三個圈嘅，佢可能以十萬計嘅，佢出嚟嘅係送花啊、送水去支持你，咁先產生個好大力量。嗰、那個部分咧就係你就所講，我哋就想嗰扎咧喺你平時裏邊嚟講咧，你可能唔會覺得佢哋最組織裏邊核心嘅人嚟，嗰啲可能係年青人嚟嘅，可能係一般嘅中產階級，但係佢唔願意坐喺馬路中間。咁我哋嚟緊嘅工作其實好睇重個第三圈。嗰、那個力量，所以除咗我哋嗰班即係政黨啊，或者你點樣激進運動等等以外咧，我哋係幾著意依咧做好多 YouTube 等等咧嚟緊，其實就係想呢個第三邊發展起。 但係你個運動立體啲咧，其實唔係淨係當下喺中環嗰點噶嘛，做佔領噶嘛嚇、啊，即係會唔會例如工會發動罷工、教協發動罷課，係成個即係呢啲咁嘅考慮，你哋有冇諗過咧？ 佢希望我都話走盡咗。所有嘅合法嘅途徑之後，最撚尾就公民抗。 我哋喺話喺嗰一點度一齊爆出嚟，有個默契，而且同其他即係公民團體。 呢啲我哋全部都會考慮嘅。 我到時先 點會唔會考慮呢啲嘢？一定會考慮。嗯、不過嗰、那個有啲時候可能係你先佔中先發生，有時你之前去組織全香港罷工罷市，你可能難過。你可能先佔咗中之後，大家先開始討論呢個問題都唔定。 好嗱，咁今日好多謝陳建文教授嚟到我哋《政改終極戰》呢個節目啦。咁啊，就下個星期再見，多謝各位， 多謝曬。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